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09集，规则背面。 离开这片空间的真正途径吗？的确，以现在的情形看，就算我们按照那个象蛇所言，到达了那根赤色石柱下，也未必能保证成功脱离这里。穆剑云轻抚着下巴分析道，说实话，我已经不太相信鬼牙祖的说辞了。对于一个追求交易量的黑市来说，让大量参与交易的潜在客户在此丧命显然不合理。或许这场挑战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筛选合格参与者而设的，也说不定。 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只有去暗门里一探究竟了，或许还能追上之前进去的那个人。但在这之前， 江瑶说着，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子，在边上的岩壁上写着什么。 你在写什么？ 穆剑云走上前问道。 留信息给陆星月他们。 江瑶回答道。 星月他们很可能会下来找我，我得告诉他们我们的去向。 那么深的悬崖，你确定他会来找你？ 穆剑云看了眼漆黑的峡谷上方，犹疑道。 以他的个性是不会扔下生死未卜的同伴不管的。 江瑶认真说道。 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 你和他…… 穆剑云看着江瑶的神情，似乎想问什么，但终究还是犹豫着没有问出口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穆剑云摇摇头，转身看向暗门。 写好了的话，我们就动身吧。 好了，我们走吧。 焰火光珠的光芒在脚步声中逐渐远去，而随着江瑶和穆剑云身影的没入，岩壁上的暗门再次轰鸣着重新落下，谷底周围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只是这般寂静很快又被一阵窸窣的碎响所打破，清脆的响声回荡在狭窄的谷底。只见远处岩壁的阴影中，那尊原本仰着头蹲坐在岩壁边缘的铠甲干尸忽然动了动，折成90度的头颅在阵阵咔嗒声中慢慢正了回来，并偏转过脑袋望向了暗门的位置。随着干尸额头那只眼眶的慢慢撑开，一枚泛着绿光的眼珠从眼眶里露了出来，而那具干尸则就这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江瑶两人消失的方向，扭曲干瘪的嘴角缓缓向上扯动着，露出了一枚冰冷而诡异的微笑。冰冷的水滴从焦黑的岩壁顶部滴落而下，比起外面的谷底环境，这条连接着暗门的岩石长道则相对潮湿了许多。在焰火光珠的帮助下，江瑶和穆剑云发现岩道中除了粗糙的石壁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或许在这种环境中，就算原本存在尸体，也无法像外面那群家伙一样成为干尸，早就在漫长的时光中化为尘土了。 这地方感觉像是曾经被什么灼烧过一样。 江瑶望着四周焦黑的岩壁轻声说道， 从外面那些干尸的样态来看，这里或许曾经发生过某些惨烈的战事，难道是处遗迹？我原本以为这片所谓的特别挑战地只是鬼牙祖他们搭建的临时空间，不过现在看来，或许内情比我想象的更为复杂，这里或许是由许多古老的现实空间构筑的也说不定。 穆剑云一瘸一拐地行进着，开口说道， 说到底，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将那么多场地和遗迹拼到一起的，而且还出没着那么多异变的魔物？ 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 江瑶说着看了眼身边的穆剑云，摇头苦笑了一声。 话说回来，咱们两个现在这种状态和当初在元秋山古墓里遇险时几乎一模一样。元秋山吗？明明才过去几个月，却感觉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 穆剑云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 那个时候我才刚认识你，老实说，当时的我其实并不怎么待见你，觉得你只是因为无色体质才得到首领赏识，凭着运气才能拥有别人修炼数十年都无法借取的法力，充其量只不过是个金玉其外的草包罢了。 草包？ 哼，你这话说的还真是直接。 江瑶无语，但也没啥可辩驳的。当时的他连妖力都控制不了，动不动就暴走，就算现在回忆起当初，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挺无能的。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这么认为了。 穆剑云转头看向江瑶，看似冷淡的灰色瞳孔中似乎比往日柔和了不少。 这几个月以来，你能从那么多劫难中顺利逃脱，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更何况先前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根本抵御不住那些恶鬼妖藤，是你救了我，谢谢你。 其实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 听到向来一本正经过头的穆剑云竟然如此直白真挚地感谢自己，江瑶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。 当初那一击星月也出了不少力，真要感谢的话应该感谢他才对。 陆星月？ 穆剑云呢喃着，刚刚才柔和下来的表情似乎又不见了。 说起来他是江湖人是吧？你当初是怎么认识他的？ 这个嘛，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了。 江瑶含糊着回了句，心虚地移开了视线。他曾答应过陆星月不对外透露他窃取龙骨钥匙并潜入幽冥界的事，因此他和陆星月相识的经过自然是不能告诉穆剑云的。而穆剑云也看出了江瑶不太想多说的意思，便也给了个台阶下，开口岔开了话题。 是吗？不过看得出来他的实力很强，地下江湖里果然人才辈出。 哼，他的实力可不输给你们灵域神使呢，不过要是你们灵域台想拉拢他可就免了，他可不是那种甘愿被制度束缚循规蹈矩的人。 江瑶心中松了口气，便也顺着台阶往下爬了。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话才刚说出口，却见穆剑云忽然停下了脚步，神情似乎有些严肃。 怎么了？ 江瑶的笑容一时僵在了脸上，不知自己哪里说错话了。 束缚吗？在你眼里灵玉台就是这么个地方吗？ 穆剑云转过头注视着江瑶的眼睛说道： 在你看来我就是这么个循规蹈矩的人吗？ 不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见到穆剑云又开始认真起来了，江瑶赶紧解释道： 我只是以前听说灵玉台里规矩很多什么的，并不是说那里不好，只是…… 江瑶慌忙试图说明着什么，但却总感觉越抹越黑，最后自己都不知该讲些什么了。而穆剑云看着江瑶那副为难的样子，也是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于是纠结着背过身叹了口气： 抱歉，我不该逼你的。 穆剑云扶着额头轻声说道： 我知道你没有恶意，是我自己压力太大了。 你没事吧？ 江瑶望着穆剑云那一张苍白的脸想安慰些什么，却怕自己又说错话，便也只能选择闭嘴。 我们穆家作为灵玉台的元老家族，以捍卫灵玉台的体制为己任，对于从小生长在灵玉台的我来说，灵玉台的行为准则和责任早就已经是刻入骨髓的东西，也难怪你会认为我行事刻板循规蹈矩。 穆剑云摇摇头重新迈开了脚步。 但对于一个运行上千年的庞大组织来说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正因为里面每一位灵玉神使都恪守统一的行为准则，才能使得灵玉台能平安运营至今，这也是为什么妖神府他们各势力山头林立，而我们却能始终团结一致的原因。 这确实。 江瑶想了想，也不得不承认穆剑云说的不无道理，因为他曾因萧远的事而对灵玉台的行事风格颇有微词，但因先前长幼山之行而听闻了妖神府内斗的各种纷争之后，他倒是真的庆幸作为人类阵营的灵玉台没有分裂到那种程度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 我知道，依你的脾性，恐怕会看不惯凌玉台的有些做事方式。我也承认，凌玉台有时用的手段，并非完全的光明磊落。 穆剑云顿了顿，眼中似有纠结，但很快恢复了坚定。 但至少我自己不会做出有愧于心的事，这点我向你保证。 你的话我当然相信。 见穆剑云郑重其事的样子，江瑶也不由认真了起来。 抱歉，之前可能是我失言了，别在意，你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我也有听说，你父亲对你的压力很大。 父亲他虽然严厉，但其实也是为我好。 一提起穆寻之，穆剑云垂下了眼帘，眉间浮现出了些许落寞，而这一切也被江瑶看在眼里。 我很羡慕你，不管怎么说，至少你父亲还能陪在你身边，而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。 江瑶苦笑着，将视线移向黑洞般的幽暗前方。穆剑云愣了愣，他当然知道江瑶指的是谁。事实上，他此去鬼市的一个原因，正是和十年前意外身亡的江瑶继父江淮有关。 其实，在十年前，龙骨钥匙便已在鬼市出现过，而当时买下龙骨钥匙的正是江淮。如果江淮真的在十年前就得到了能穿越空间结界的龙骨钥匙，那当初他和江瑶进入出世的不周山或许不是巧合。 陆静怡的话语回荡在穆剑云脑海，这令穆剑云的脸色又涌上了几分阴霾。而正在这时，一阵剧烈的震荡忽然从岩道四周暴起，江瑶和穆剑云对视了一眼，两人同时反应了过来。 这是空间崩塌？